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这个里面我们刚听到的歌来自周杰伦的《黑色毛衣》，马上我们接下来听到是韦礼安的《傻瓜爱我》。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长情的童话，软肋再痛也要脱掉铠甲。流泪你怕不怕，身体会记得怕不怕，有些勇敢也许只是自大，要用多少勇气去遇见对的人，又有多少青春不算白的，考验你认不认，怎么选都开始回疼，可你偏偏奋不顾身。你是那个傻瓜，爱我不计代价，你说时间让最亲爱的人留下，真心多豁达，骄傲就多廉价，只要你，只要你相信是我，我就不怕。时间让最亲爱的

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旅程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只能等别人的心。 看场 IMAX 电影。 Se me explotó arriba de la sala. No lo sé. 品尝那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的一份肉饼，我的一片心意，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的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些关怀，给我一些安慰，也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好好珍惜你，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好爱我， 爱我， 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 爱我，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我的心已经属于你。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 不容易。 好好爱我， 爱我， 不想面临， 不想面临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再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当所有人都拿我当回事的时候，我不能够太拿自己当回事，当所有人都不拿我当回事的时候，我一定能够瞧得上自己，这个就是淡定，这就是从容。你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只带一只行李箱》。 总有一些过去，我到哪里？ 从姐妹 Bad Boy 到舞曲版的口水歌站在高岗上，张惠妹的声音穿过了丛林，越过高山，在冷漠的都市里面回荡出一种新的声音。这样的直接的热情在那个年代带动了一连串的原住民歌手的兴起。 接下来听到的是站在高岗上。 连绵于青山百里长呀，巍巍耸起像屏障。喂呀喂，轻轻的山林穿云霄呀，白云天天苍苍。喂呀喂，连绵于青山百里长呀，仍在岗上等红妆。喂呀喂， 我是雪雷，大年初五更牛耕春，五路接财神，东西南北中财富五路通，祝您心想事成，五福临门，五谷丰登，迎春接福。 薛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薛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薛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三河市联名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

间，不停吵闹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愿我们交换一颗心舞伴，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仿佛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幸福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一种藏不住的惊叹。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上撞，像被施了的魔法一样，新的脸，静静的幸福感，我以为全被拥抱。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要一个可以信任对象，回到一个脚本方向。 成熟最后的举动就是沉默，接受不了的事儿就悄悄地承受，看不惯的人就默默地转身，就算头上有乌云飘过，脚下也是波澜不惊，即使心上有万千疼痛，脸上也是云淡风轻。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我也不原谅你的美，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却无所谓后悔。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一泪却不心灰，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的范围，没有你会面目全非。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但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走不出你背的范围。

下你的吻是温柔的力量，我小小的我们的爱像太阳一样，哦哦太阳亮，所以管我们距离有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喝得干甜甜，太阳亮，所以越过彩虹到你身边，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我闭上眼听风说话，他说被爱的人你不用怕，我睁开眼睛看着微笑的阳光，你给的温暖保护爱不会照亮，永远围绕在我身旁、哦、太阳万岁，管我们距离有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还在看天边，太阳万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可是你不要再说，你担心你很急，我的不懂，我很清楚，爱就像在热烈的阳光，新鲜，想你的时候开得干甜甜，太阳万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太阳万岁，管我们距离有多远，都新鲜，想看着天边，太阳万岁，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实现就会实现。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正月初五刚听到的就是王心凌的太阳万岁，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赵照过期荷尔蒙。 我是被嫂子换了以后，换了以后又是错，也许等到了你的诉求，握在手里也未必拥有，也许生命是一朵花，可你不能把它摘下，你渴望热爱的生活、啊、你只能转向挽回手，是望着继续张望，一面失望一面希望，狼狈为奸的继续勾当，一片狼藉还冠冕堂皇，不想高兴的继续佯装，面目可憎的笑着逞强，有一身硬汉那么嚣张，负隅顽抗故作坚强，人间肆意的一朵花，你放纵的开放吧，你渴望热爱的生活、啊、你只能转身挥挥手，人间肆意倒是一朵花，多放纵的开放吧，你渴望热爱的生活、啊、你只能转身挥挥手。

快就要结束了，这个年的这几天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从早到晚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手机刷刷朋友圈啊，抢抢红包啊，集福啊，等等等等。有没有认认真真的陪过父母一天呢？当然了，也有一些父母也是盯着手机看。那么我建议到了最后的过年的这几天，大家可以把手机搁一边，用一整天的时间陪着爸妈，陪他们买菜，陪他们做饭，陪他们逛街，陪他们下午一起午睡，陪他们晚上一起看电视剧，然后再重新的开始新的一年的工作。你会觉得这个年过得还挺有意义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筷子兄弟的父亲。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别忘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寂寞又不甘，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半和凌乱，不会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自也是最早高的平凡，现在的我 许巍总是能够用一个略带沧桑的嗓音在讲述着这样的故事，最简单的吉他加上一段歌词便能够触及你心里最深刻的记忆，时间也不会把它在你心里的印记给磨掉，只是会让你不时常想起而已，让你渐渐的归于淡然的状态。来听到的是许巍一天。 青春到夜晚，世界不停地旋转，寒冬已走远，春天带来无尽温暖。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岁月，阵阵清风掠过我的身体，它将我唤醒。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夕阳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风般轻盈。怎有一种感觉像灿烂的光芒，它一直隐藏在我的心底，不经意地绽放。怎有一种感觉走过了一万年，因为这湛蓝色的梦想，我们经过这里。当夕阳散尽，灿烂星空又升起，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艰难，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最终要告别。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有分别。天就好像是这短暂的一生，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我要为你歌唱，在每一个地方，从来